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四章小偷第四十五集。 说话时，哈利突然意识到他拿着的是什么，那两扇小金门后面藏着的是什么。虽然费尽周折才找到这个挂坠盒，他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把它马上抛掉。他克制住自己，试图用手掰开挂坠盒，然后又试了赫敏打开雷古勒斯卧室房门时用的咒语，都没有用。他又把挂坠盒交给罗恩和赫敏，他们各自使出浑身解数，也都跟他一样不成功。 可你感觉到了吗？ 罗恩把挂坠盒紧紧地捏在手中，小声问。 什么呀？ 罗恩把魂器递给哈利。过了片刻，哈利明白了罗恩的意思。他感觉到的是自己的脉动，还是挂坠盒中有东西在跳动，像一颗小小的金属心脏。 我们拿它怎么办呢？ 赫敏问。 妥善保管，直到想出摧毁它的办法。 哈利答道，尽管满不情愿，他还是把链子挂到了自己的脖子上，让挂坠盒落到袍子里面，贴胸挂在海格给他的那个袋子旁边。 我想我们应该轮流在帐篷外面放哨。 他接着对赫敏说，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而且也需要想想吃饭问题，你待在这儿。 他又坚决地说，因为罗恩挣扎着要坐起来，脸色都发绿了。哈利生日时，赫敏送给他的窥镜被仔细安在帐篷里的桌子上，哈利和赫敏在一天中轮流承担放哨的任务。不过窥镜一整天都毫无动静，不知是因为赫敏在周围施的防护魔法和麻瓜驱逐咒，还是人们很少到这里来。他们那片树林里始终寂静无人，只有小鸟和松鼠偶尔经过，晚上也没有变化。十点钟，哈利点亮魔杖，跟赫敏换了班，守望着一片空寂，看着蝙蝠在高处盘旋飞舞，掠过宿营地上方那一小块繁星点点的夜空。他觉得饿了，还有一点头晕。赫敏没有往他的魔法小包里装任何食物，因为他以为晚上要回格里莫广场。他们没什么可吃的，只有一些赫敏从附近的树丛中摘来放在马口铁罐里煮熟的野蘑菇。吃了两口之后，罗恩就推开了他的那份，显出有点想吐的样子。哈利也只是为了不伤害赫敏的感情才勉强吃了下去。周围的寂静被奇怪的沙沙声和细枝折断似的声音打破，哈利想那是由动物而不是人引起的，但还是紧握魔杖保持戒备。他吃了那点橡皮似的不够充饥的蘑菇，肚子已经不大舒服，现在更是因为紧张而烧灼起来。他本来以为偷回魂器之后自己会欢欣鼓舞，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这种感觉。坐在那里望着只被他魔杖照亮了一小片的茫茫黑暗，他感到的只是对未来的担忧，就好像他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冲刺，而现在猛然刹住脚步，无路可走了。还有几个魂器没有找到，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可能藏在哪儿，甚至不知道他们分别是什么。而且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摧毁找到的唯一一个现在紧贴在他胸口的这个魂器。奇怪的是，他没有吸收他的体温，而是冰冷地贴在他的皮肤上，简直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有时哈利觉得也许是想象，他能感觉到一个小小的心脏在自己的心脏旁边不规则的跳动。坐在黑暗中，无数不祥的预感爬上心头，他试图抵御，把他们驱走， 但他们还是无情的袭来。两个人不能都活着。罗恩和赫敏在他身后的帐篷里轻声说话，他们如果愿意可以随时离开，而他不能。坐在那里努力克服自己的恐惧和疲劳时，哈利感到压在胸口的魂气在滴滴答答倒数他剩下的时间。 愚蠢的念头， 他对自己说， 别那样想。 伤疤又刺痛起来，他担心是自己的胡思乱想造成的，便试图把思绪引往别处。他想到了可怜的克里切在家盼着他们回去，不料看到的却是亚克斯利。小精灵会守口如瓶吗？还是会把知道的一切告诉那个食死徒？哈利愿意相信克里切在这一个月里已经被他感化，现在能够保持忠诚了。可是谁又知道会发生什么呢？如果食死徒折磨小精灵呢？可怕的画面涌入哈利脑海，他又努力推开他们，因为他无法为克里切做什么。哈利和赫敏已经商定不召唤小精灵，因为万一魔法部的人跟来怎么办？亚克斯利就是拽着赫敏的袖子跟到了格里莫广场。他们不能保证小精灵的幻影显形没有类似的缺陷。哈利的伤疤现在火烧火燎的痛，他想到还有那么多他们不知道的事。卢平说的对，那么多从没见过的和想象不到的魔法，邓布利多为什么不多说一点呢？难道他以为有的是时间，以为他能活许多年许多个世纪，像他的朋友尼克勒梅一样？如果那样的话，他想错了。斯内普已经下手。斯内普，那条潜伏的毒蛇在塔楼顶上发起了攻击。邓布利多坠落下去，坠落下去。 把他交给我，格里格维奇。 哈利的声音高亢、清晰而冷酷。他的魔杖举在面前，握在一只苍白修长的手里。被魔杖指着的人倒吊在空中，被无形的绳子绑着，荡来荡去。看上去很怪异，他的胳膊紧紧地捆在身体两旁，恐惧的面孔与哈利的脸一样高，因为充血而胀得通红。他头发雪白，还有一把蓬松的大胡子，一个被绑着的圣诞老人。 我没有，没有了，许多年已去，被偷走了。别对伏地魔说谎，格里格维奇，他知道，他永远知道。 由于恐惧，被吊着的人瞳孔放大了，他们似乎在变得越来越大，像两个黑洞，最后把哈利整个人吸了进去。现在哈利跟在身材矮胖举着灯笼的格里戈维奇后面，沿着一条黑暗的走廊疾行。格里戈维奇冲进走廊尽头的房间，灯光映照下，这里像是个工作间，木屑和金子在晃动的光圈中闪烁。窗台上栖着一个金发少年，姿态像一只大鸟。在灯笼的光晕照到他的一刹那，哈利看到那张英俊的脸上充满喜悦，然后这位不速之客用魔杖射出一个昏迷咒，飞身跃出窗外，留下一串朗朗的笑声。哈利从那宽敞的隧道般的瞳孔中急速退出，格里戈维奇的脸上现出极度的恐惧。 那个小偷是谁？格里戈维奇， 高亢冷酷的声音问。 我不知道，我一直不知道，一个年轻人，不，求求你，求求你！ 一声凄厉的、久久不绝的尖叫，接着是一道绿光。 他睁开眼睛，喘着气，额头突突地跳疼。他刚才靠在帐篷上失去了知觉，顺着帆布歪着滑下去，现在躺在地上。他抬眼望着赫敏，他浓密的头发遮住了高高的黑色树梢间的一小块天空。 做梦了。 他赶快坐起来，试图用无辜的表情面对赫敏的瞪视。 准是打了个盹儿，对不起。 我知道是你的伤疤，从你的表情就能看出来。你刚才看到了符？ 别说他的名字。 罗恩恼火的声音从帐篷深处传来。 好吧， 赫敏没好气地说。 看到了神秘人的思想。 我不是有意的， 哈利说。 是一个梦，你能控制自己做什么梦吗，赫敏？ 如果你学会用大脑封闭术。 但哈利不想听训斥，他想讨论刚才看到的事情。 他找到了格里戈维奇，赫敏。我想，他已经杀死了他。但在此之前，他看到了格里戈维奇的思想，我看见。 我想还是由我来奉哨吧。如果你都累得睡着了的话。 赫敏冷冷地说。 我能指完这班？ 不行，你显然累坏了，进去躺着吧。 赫敏一屁股坐在帐篷口，看来是铁了心。哈利很窝火，但不想吵架，就低头钻进了帐篷。罗恩仍然苍白的脸从下铺伸出来，哈利爬到他的上铺，躺下来望着黑漆漆的帆布顶棚。过了一阵，罗恩说话了，声音低得传不到蜷缩在门口的赫敏那里。 神秘人在干什么？ 哈利眯起眼睛，努力回忆每个细节，然后小声对着黑暗说道： 他找到了格里戈维奇，把老头捆在那里拷问。 格里戈维奇被捆了起来，还怎么给他做魔杖啊？ 我不知道，挺怪的。是不是？ 哈利闭上眼睛，想着他的所见所闻，越想越觉得讲不通。伏地魔根本没有提到哈利的魔杖，没有提到孪生杖心，也没有提到让格里戈维奇做一根更强大的新魔杖来打败哈利。 他想要格里戈维奇交出一样东西。 哈利说，依然紧闭双眼。 可是格里戈维奇说被偷走了，然后 他想起自己身为伏地魔，似乎穿过格里戈维奇的瞳孔，飞进了他的记忆。 神秘人看到了格里戈维奇的思想，我看见一个少年坐在窗台上，他朝格里戈维奇发了一个咒语，就跳下去不见了。他偷走了那件东西，他偷走了神秘人要找的东西，而且我想我在哪儿见过他。 哈利希望能再看一眼那个大笑的少年的面孔。根据格里戈维奇的记忆，这次失窃发生在许多年以前。为什么那个年轻的小偷看上去很面熟呢？在帐篷里，周围林中的声响减弱了许多，哈利只听到罗恩的呼吸声。过了一会儿，罗恩轻声问： 你没看到小偷拿着什么吗？ 没有，肯定是件小东西。 哈利， 罗恩的床板嘎吱作响，他在床上换了个姿势。 哈利，你认为神秘人会不会在寻找做魂器的东西？ 不知道。 哈利缓缓地说。 也许吧，但是再做一个对他来说不是很危险吗？赫敏不是说过他已经把他的灵魂摧残到极限了吗？ 是啊，但也许他自己不知道。 也许 哈利说，他本来认定伏地魔是在找克服孪生障心的办法，认定伏地魔想从老魔杖师傅那里找到答案。可是他却把老头杀了，好像没有问过任何关于魔杖的问题。伏地魔想找什么呢？当魔法部和整个巫世界都被他踩在脚下时，他却要到遥远的地方苦苦寻觅一件格里戈维奇曾经拥有而被那个不知名的小偷盗走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哈利还能看到那个金发少年的脸，快乐狂放，有一种弗雷德和乔治似的恶作剧成功的得意神态。他像大鸟一般从窗台上飞了出去，哈利曾经见过他，却想不起是在哪儿。格里戈维奇已经死了，现在有危险的就是那个神采飞扬的小偷了。当罗恩的鼾声从下铺响起，哈利自己的意识也再次渐渐模糊时，他还在想着那个小偷。